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后来乔家知道这个鲍先生身份的时候，哆嗦了五分钟都没缓过来。这人就是鲍峰，混他们这条道上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。跟黑狗这种小角色不同，鲍峰是真的一路踏着血路登上这样的位置的，杀人抢劫、贩毒走私，但凡是能想得到的他几乎都掺过一脚。据说他平时出个门，身边的人最起码带着五把枪，警察的通缉榜上他绝对位列三甲。乔家怎么都想不通，黑狗这样的人怎么会搭上暴风这条线呢？不过他出来混了这么久，也很清楚，好奇心这东西就相当于死得快，不该他知道的他不问，不该打听的他也绝对不打听。那天后来，黑狗连滚带爬地赶过来，好说歹说是把暴风请到后面的包间后，他们所有人都被打发出了酒吧。阿丽搀着几乎站不起来的乔家，脸色也白得跟纸一样。 乔哥，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突然之间就这样了，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。乔家半死状地趴在旁边的车上，喘气都发虚。 我把他们的车胎给炸了，害怕气漏得不够快，我还故意搅了半天，满脸被喷的都是轮胎里的橡胶味儿。 我操，乔哥你胆子也太大了。 刚才那样子，对方就算真的掏枪出来，他们也没人觉得意外。乔家对这句恭维实在是高兴不起来，捂着肚子靠在旁边，一句话都不想说了。那个保镖下手太狠了，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什么内伤，整个人腹部疼得让人抓狂。一直耗到下午，黑狗他们才完事儿。乔家没有再见到暴风，黑狗从酒吧出来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了，让他们先回家休息，回头再过来这边，有任务派给他们。 尤其是乔家，这次算你小子机灵。 黑狗百年难得一见的夸了句人，被夸的人则只能苦笑，心里巴不得早点躲开这群牛鬼蛇神。暴风这样的人突然出现，一定不是为了小生意。就黑狗成天挂在嘴边的那些，根本连塞暴风的牙缝都不够，他正眼都不会瞧一眼的。所以乔家心里很清楚，市里马上就要出大事了。但是这些事儿他根本就不想掺和。出来混是为了求口饭吃，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做成个人物，那种日子他也过不起。乔简只要能考上大学，回头毕业了，他们兄弟俩就随便开个小店铺，不求活得有多人上人，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行。之前答应郭林做线人，一来是被迫的，二来也是琢磨着趁乱能捞点甜头，为兄弟两个人的将来打算打算。可现在这算盘是白打了。 我绝对是被郭林那个警察给坑了， 满脑子都是这种想法。乔家在回家的路上开始认真地打算跑路这件事儿。这么下去，早晚这些事儿他撇不干净，死路一条不说，闹这么大，警方不可能没有动静，到时候抓不抓得住暴风单说，他们这些小喽啰是肯定跑不掉了。从兜里摸出烟，乔家连抽烟都觉得会扯动肚子疼的那股劲儿，八成一会儿等他到了家会一口血直接喷出来，就跟电视剧里那些受了伤快要挂了的人一样，颤抖地拉着乔简交代两句遗言，然后眼一闭腿一伸，从此不问世事。 能死其实也是种福气， 忍不住在心里念叨着。乔家咬着烟撑到下车，对于一路上都在给他白眼的出租车司机，他也就是现在没心思去搭理。扶着墙 慢慢地蹭到家门口，乔家靠在门上，用右拳捶了捶门，整个人俨然如同一具尸体。所以身后门打开的时候，他也就这么顺势地倒在开门的人的怀里。一股恶心的感觉冲上来，乔家难忍地呻吟一声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。 我操！我果然是伤得快死了。瞧见这小子的脸，倒着看怎么那么像郭林那个混蛋警察。 郭林本来是过来看乔简的，他从酒吧出来的时候本来憋了一肚子火，但是走在路上想起乔家扯着他的领子让他一定要保乔简周全的样子，惦记了一天，今天下班莫名的就往之前查到的乔家住的方向走了。既然能做他的线人，乔家的底他当然调查得很清楚，虽然不到大小事情都了若指掌的地步，但是这兄弟俩经历过什么，郭林也不难想象。那天在学校里，乔简明明很担心害怕，还要强装沉稳的样子，让他印象很深。既然乔家这段时间回不来，他过去跟乔简打个招呼，让他别太担心他哥，也理所应当。他只是完全没有想到，他进门没多久，乔家就回来了，而且还直接倒在怀里。乔简本来在厨房，听见郭林叫了一声乔家的名字，急急忙忙地从里面奔出来，就看见郭林因为拖不住乔家的头，俩人姿势不太好看地靠在门口。乔家脸色很难看地撑着身子，抓着郭林的胳膊，咬牙切齿地追问：“ 你怎么在这儿？” 郭林手都酸了，努力把人扶正。 我过来看看乔姐。 操，你知道我家附近多少黑狗的人来回溜达，找上门你是想害死我呀？ 火气一上来，乔家的肚子更疼了，他抓着郭林的手下意识地用着力。 妈的，疼死我。 郭林一脚踹上门，跟乔姐俩人把乔家往客厅扶。 你怎么了？跟人动手了？ 乔姐脸色一白。 哥。 没事。 乔家安抚地拍了拍乔姐的肩膀，然后脸一转，眼神都冷了，无声地冲着郭林比了个口型。 你呀，给我闭嘴。 郭林挑了挑眉，先打发乔姐去给乔家倒杯热水。等乔姐去厨房了，他才看着眼前这个看起来没了半条命的线人。 到底怎么了？ 昨天在隔间里不还嚣张的要命吗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，郭林的脸色不自觉的也沉了下来。乔家按着肚子靠在沙发上。 别提了，黑狗真心是在找死。 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。 乔家暂时还不想提暴风的事儿。乔简倒了水出来，小心地递给他。他只喝了一口就皱起眉，靠在边上直喘气。 不行，我可能受内伤了。 他总觉得下一秒他就要吐血了。郭林看他这样子不像是装的，虽然一肚子疑问，但也知道乔简在，他不方便追问，只能站起来。 我送你去医院。 啊？你什么？ 站不起来，我抱你去。 根本不搭理他故意装傻的脸，郭林踢了一脚乔家身下的沙发。 我说你一个职业流氓，身份证总有吧？ 废话。 乔家瞪他一眼，然后转过脸。 我不去医院。 怎么，还得我哄着你去啊？ 你用抬的我也不去。 从乔家懂事起就没进过医院。那种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地方，只要让他踏进门他都想吐。郭林皱了下眉，看着旁边乔简一脸担心但是不敢开口的样子，心情不怎么爽快的直接把乔家从沙发上拽了下来。 我操！ 因为牵动了乔家的腹部，疼得他忍不住叫了出来。 这是趁我病要我命吗？ 你不去医院就是在家为难乔简，做哥做到你这样真的是混透了。 郭林说话很不客气，结果他说完了乔家还没反应，乔简倒是先急了。 你别这么说，我哥。 乔家憋了半天没吭声， 三个人一时间就这么僵持着，直到郭林很轻的冷哼了一声，乔家终于咬咬牙：“ 行了，我去就是了。” 早说这一句，大家都省事。 这次乔家只是瞪着他没接话，乔简一脸意外地看着郭林扶着乔家往外走，跟到门口的时候被郭林拦住了：“ 你还是在家等着吧，回头你哥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 乔简跟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只能干着急。乔家也不愿意自己这副半死不活的德行被乔简看见，点点头让他看家。他绕开郭林要扶着他的手，自己一步一步地往外蹭。